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上小顶网。 4月29日，电影经典歌曲群星演唱会将会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的现场激情唱响。郑绪岚、高林生、陈雅金等群星助阵，再现经典。本次群星演唱会以影视主题歌曲为主，在回味经典的同时，将不断掀起嘉年华的高潮。4月29日15点，来电影嘉年华群星演唱会，倾听不一样的经典旋律。经典旋律。

沙滩，抄错了美术馆隐蔽的门牌，怎么我还觉得有点彷徨？没唱对那街头艺人的和弦，写错了寄给某某的明信片，这一张已经足够来丰富我笑谈。一路转过几个弯，最后我好好展览，让我最骄傲的乐观。 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

好事，我从来都不会愿意 不去意， 躺在怀里让我们穿越整个记忆，怎么不知不觉你也睡梦里，就这样静静地牵着你的手走过 时光，幸福。

心，爱越彻底，快乐的感受就越清晰。没什么深刻的道理，爱就是唯一的真理。这场游戏你玩不玩得起？既然来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不止地。浪漫不怕浪费，爱不分错对，完整才算完美，奢侈一些更显得珍贵。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相信自己不会输不起，爱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战役，胜利的权利在我。 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难道我便会共你通过任何试验，伴你走到终点。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浅？但岁月最清楚，它不算什么。曾凭着勇气爱上天真的我，留下不多不少一些经过，将片段重播，一生不够多。愿你亦看清楚，它不算什么。曾成就当初开开心心的我，如若我狠心得转身闪过，不要在乎我，不必恋上我。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风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浅？但岁月最清楚，他不算什么。曾凭着勇气爱上天真的我，留下不多不少一些见过，将片段重播，一生不够多。愿你亦看清楚，它不算什么。曾成就当初开开心心的我，如若我狠心得转身闪过，不要在乎我，不必恋上我。但岁月最清楚，